组织这一词是什么意思呢？组织的意思呢，是指一种事物的安排，一种安排。那么把每一部分都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每一个部分也有它的工作，也有它的任务。然后呢，每一部分都能够通力的合作，然后成就一项共同的目标，成就一项共同的结果。那因此我们可以说，组织可以促进什么呢？团结、和谐、合作、秩序，这就是组织的简单的含义。当然组织的反义词呢，就是混乱，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那么在宇宙最伟大的组织者，当然就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那就以这个酵母的细胞为例子，酵母细胞发酵的那种所用的东西，那么它含有这个酵母的微小的细胞。那这酵母细胞呢，就专爱消化糖和淀粉之类的食物。那么它把糖啊、淀粉呢、都加以的消化，消化之后呢，就会产生二氧化碳这种气。如果你打开汽水瓶的时候、汽水罐的时候，是不是你又发觉经常都会很快的流出一股很强的这个急流？就是原因，这个酵母细胞呢，长期以来在汽水瓶、汽水罐里面呢，把糖加以的消化，累积了好多的二氧化碳。面包被烘的时候也会开始上升，变得软软的，好吃。原因就是酵母细胞消化了当中的淀粉，产生了这二氧化碳的气，而使面包可以膨胀、上升，变得软。这酵母细胞的确呢，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其实它却非常非常有组织。一个微小的酵母细胞呢，它里面呢所含有的零件，它的零件的数目呢，跟一家波音777喷射客机的零件呢数目差不多。但这细胞的零件虽然是这么的微小，全部都是秩序井然。那么跟飞机不同的，这酵母细胞还能够自行的繁殖，飞机不能那上帝所创造的东西的确叫人呢叹为观止啊。那上帝的组织能力不只是鉴于他所造的物质东西，圣经也指出他所创造的灵体啊，也按着他的旨意被耶和华组织起来，而且呢也是秩序的井然。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先知但以理就在一个异象中呢，看到了在天上天使的情况。我们看但以理书吧，第七章。 我们可以留意第七章的第九和第十节。那在这个意象中，但以理看到天上这个情况，他说：“我继续的观看，见有宝座安放好了，万古常在者坐在上面，他的衣裳洁白如雪，头发好像洁净的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座轮是燃烧的火，在他面前有一道火河流出来，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审判者就坐开庭，书卷都打开了。”对呀、啊，千千万万的什么天使都侍立在耶和华，经文称他为万古常在者的宝座的前面。那这数以亿计的天使为何如此的井井有条呢？次序井然呢？不是混乱，不是乱七八糟的呢？原因就是为了要执行耶和华的旨意，为了要帮地上的耶和华子民一起团结的效劳。那么耶和华从以前开始的时候呢，就把全部的天使都好好的组织起来。那圣经也透露说，上帝的天上组织虽然是由天使所构成，其实整个天上的组织就有如上帝的妻子一般。圣经用这一般的方式来形容呢，这天上的组织，称它为上帝的妻子。如果不熟悉圣经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比较难接受呢。为什么把一个组织呢称为妻子？那这个组织呢，其实被称为妻子是有理由的。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天上的组织就像妻子一样，能够生下儿女。我们怎么知道呢？且看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一和第五节。启示录我们所熟悉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那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她怀了孕，阵痛发作，在生产的疼痛中呼喊。那这天上呢，有一个女人，然后我们看这女人做了什么？第五节，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生了个男孩子，他将来要拿铁杖当木杖管辖所有的国族。然忽然女人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和他的宝座哪里去了。对，天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指上帝的组织。第五节说他生了一个男孩，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在1914年天上所建立的王国，上帝的王国。不是指耶稣基督。那在这意义上呢，很恰当，这天上的组织由天使所组织成的呢，圣经称它为上帝的妻子，或者是上帝的女人。那么在地上呢，耶和华当然也有他的组织，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想法。在有1500多年， 这么长的时间了、有1500多年的时间，摩西律法他所管制的以色列人就构成了耶和华的地上组织，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在这1500多年的时间内呢，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好好的组织起来，以便呢以色列人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崇拜上帝。例如以色列人在这个西奈荒野流浪的期间，他们就全部几百万的以色列人都是需要遵守一些跟安营扎营有关的规定。耶和华提出很明确的指示，他说你们有12个部族是吗？但是应该有4群的部族，就是每一群有3个部族形成。首先犹大为首的3个部族扎营的时候应该在申墓的东部，然后以吕便为首的3个部族应该在申墓的南部，以以法莲为首的另外3个群在西部，以但部族为首的另外3个部族应该在申墓的北部扎营。那这个方式呢，就使到数以百万的以色列人不会喜欢呢在哪里安营就扎营，而带来了很大的混乱。那耶和华也安排了一些具体的威慑条例，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申命记》的23。12到13节，《申命记》的23节，我们看23章的12节，耶和华说呢，通过这摩西的律法，营外要有一个特定的地方，你们到哪里去编料，也要准备一件挖土的工具，当你在营外如吃的时候，用来挖坑，转身掩盖粪便。对，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崇拜、婚姻、家庭、生活中，甚至生做生意买卖呢，饮食、耕农，全部生活的这方面，当人查考圣经的时候呢，都发觉以色列人都是一个组织完善的民族。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耶和华组织他地上的子民，目的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活得更喜乐、更快乐，表现出呢耶和华关怀他的子民，不是像一个父亲或是母亲呢，完全呢没有照顾他孩子的任何生活安排，他喜欢去哪里就让他去，他要吃什么自行决定，不回家也可以。今天可能也有这样的家庭，但是呢耶和华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他接受呢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他就负起他的责任了，把他们好好的组织起来，保护他们，使到他们能够呢在生活得到安全感，得到快乐。当然我们也可以留意一点呢，就是摩西虽然他是有领袖的天分呢，但是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呢在荒野中，不在于他的领导能力，其实 在于他有没有忠正的维护接受上帝的组织。举个例子，在旷野中摩西他是带领是吗？几百万人跟在他后面了，每一天。但是呢，每一天的路程呢，都不是摩西他自行决定要走哪条路，反而要走哪一条路呢，是耶和华所指引的。在旷野的那段日子里，耶和华日间用云柱，晚上呢用火柱，为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引路。虽然上帝任用凡人做他的子民，做他们的领袖，那从这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真正负责组织耶和华地上组织的那一位啊，就是耶和华上帝，而不是任何一位不完美的人。那在过去的1900多年，那新月下的属灵以色列人，他们就代替了这个血统的以色列人，开始构成了耶和华地上的组织。公元1世纪，由于使徒和其他的基督徒呢都很热心的传道，那么在很多的地区，信的会众就纷纷的被建立起来。那这些会众虽然是分散各地各国，但却不是一些各自为政的独立团体，相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秩序井然的组织，受充满爱心的使徒、其他的基督徒长老所督导。那来到今天，谁把基督徒会众组织起来呢？保罗说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地上的组织今天除了有受膏的成员、就是有希望去天上做王做祭司的144,000，那么今天也有一大群另外的绵羊，一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是有着希望永远在地球上活下去的。那这两群人呢，受膏的渔民和一大群的绵羊呢，就组织成了耶和华地上的组织。可悲的就是过去几千年来，在天上在地上却出现了悖逆耶和华的天使，悖逆耶和华的人类。这么好的组织呢，却有天使和人类呢蓄意的反叛。那撒旦和他在天上跟他一起反叛的天使，加上在地上的人们，决定不认耶和华为父亲，也不以上帝的组织，无论是天上的组织或是地上的组织呢，为母亲。他们自己呢起了自己的组织，然后呢要对抗上帝的团结的组织。这就解释到为何圣经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统治者。原来呢，撒旦和他的反叛天使和人类呢，全部加起来，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呢，完全不是耶和华团结组织的一部分，是被耶和华所拒绝的。那在这反抗反叛的情况之下呢，伟大的组织者耶和华上帝 该如何把他的忠心天使、忠诚忠信的子民团结起来呢？怎么样继续让他们可以团结的并肩工作呢？达成他的旨意呢？请看这主题经文以弗所书的一章九和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八九十，上帝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充满智慧，通达事理，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神圣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上帝照着他心里所定的美意，等期限一到，就设立管理安排，把一切召集起来，使天上的和地上的都由于基督而重归一体。那可以留意的就是在第九、第十节，经文谈到呢，有一个管理安排，一种方式，来自耶和华上帝。目标是什么？召集重归一体，天上的和地上的。重归一体也可说是团结起来，对吗？有同样的意思。那在耶和华眼中，忠信的天使、忠信的人类都是珍贵，都是宝贵的。因此他决定不会让魔鬼撒旦和他的组织阻止他的子民团结起来，或者是说让撒旦的组织使到忠心的人类失去永生的机会。他们不团结呢，就会失去永生的机会了。要得永生，上帝肯定要把他们好好的组织起来，符合他的资格，然后公正的标准就让耶和华赐永生给这些合作的子民。那耶和华该如何做呢？怎么样重归一体呢？或者我们听听一个例子呢？姐妹有时候都会带上了一串长长的链子，那这链子呢挂在姐妹们的脖子上呢，是特别的美丽。那不过是想想，刚好呢有一位心怀恶意的敌人，那这敌人就故意的猛烈的撞着姊妹的身体，同一个时候呢，他也出力的把这链子拉断了。这美丽发出光辉的这些珠子就怎么样？就会随着掉落在地上。而且因为这个撞击是很猛烈的，这些珠子呢都给散布了一个面积很大的范围。那链子的主人该怎么样呢？他该怎么做？把这些珍贵的珠子重归一体，他该就按部就班，他要蹲下来，他很耐心的把这些珠子呢一粒一粒都捡回来，对吗？很可能他就先捡回体积比较大的珠子，然后中，然后小的。同样伟大的组织者耶和华，他也实行了他第一个重新团结的步骤，他就安排了耶稣付出这个赎价，使到有罪不完美的人类，无论是什么国族背景啊、社会啊、身份， 凡是接受耶稣的赎价的人，耶稣耶和华都一视同仁，接受他们。然后呢，他就耐心的把基督的144,000位收高基督徒。第十节所说的，刚才我们看了以弗所书1:10所说的，召集天上的，指的就是收高基督徒144,000，重归一体。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团结地上有资格谦卑可教的人，也把他们召集起来。最后就凭着这个已经恢复团结的组织，有地上的受膏基督徒和大群人呢，都把他们团结的召集起来，一同的侍奉耶和华上帝。那今天有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加入耶和华的组织。不过，从我们今天的演讲里，我圣经已经证明了给我们知道，古往今来啊，耶上帝都有用一个组织去实现他的旨意，指引照顾他们。耶和华没有用超过一个组织，例如2、3、4不同的组织，他也没有，就是说完全没有组织，就是刚刚好一个组织来照顾指引他的子民。如果人呢没有把这一回事仔细的想明白，反而用人的观点去看，例如离开组织啊，或者是自行其事呢，使到他自由自在。如果用人的看法呢，就会对耶和华的组织觉得没有这个组织也无伤大雅。这的确呢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人呢很可能就以后会后悔的万分。随着末日的迫近，我们自己年纪也开始的热衷，老了，不如意的事在这漫长的路程中呢，是会肯定发生的。那这演讲呢，我们就要特别的鼓励弟兄姊妹，紧紧的记住，保持我们的忍耐，忍耐的继续侍奉上帝，继续与耶和华的团结组织并肩的工作，要经常的参加我们的聚会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参加聚会？为什么经常祷告？因为这些属灵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耶和华怎么样去领导我们。我们不来聚会呢，就看不到他怎么样领导我们了。在家怎么看？在会众，在分区，在普世各地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的传道工作，我们不会认为呢，这工作已经我自己呢做够了，已经做了几十年，那我传道的时间数目全部加起来已经应该是够吧。我们不应该呢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呢我们也不应该感觉到会众或者是在这个团结的组织里仿佛耶和华对我们有一些偏见，或者是给我们一些不公平的任务。怎么说？例如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以为他们在术士的分部啊工作 也算是全时服务。然而大部分的先驱传道员呢，却每天需要呢在炎热的或者是寒冷的气候里室外传道啊，继续续访呢做公众见证的。如果有这样的看法，有时候毕竟我们是不完美的人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为什么每个人的任务有点不一样呢？是不是缺乏了一种公正呢？如果是的话，又怎么称得上是团结的组织呢？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古代的一项安排，那就是想到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之前，那个时候呢，有但以理，有以西结，有耶利米。但以理在宫殿里服务，还接受过3年的训练，日子在宫廷里面应该蛮舒适啊。其他两个呢？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每天要对那些顽梗的犹大诸王劝他们悔改。以西结在巴比伦，跟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预言。是不是有些术士有些比较不容易做呢？他们的任务。但是在他们有命之日呢，这三位弟兄都完完全全的完毕了他们的委派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向他们这三位弟兄学习，怀着正确的态度，耐心的做我们的传道工作，帮人成为耶和华的崇拜者。要经常的记得以弗所书1:9-10，我们读过了的经文，耶和华正在召集天上和地上的，让所有重归一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正确态度看待耶和华团结的组织呢，他所给我们的安排，所告诉我们的改变，我们都能够满怀感激接受种种的这些属灵指示，继续并肩工作合作，一起呢进入新世界享永生。